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8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3日星期五。北京新闻网消息，新版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开始实施，健身活动不得扰乱公共秩序，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居民在广场跳舞若被认定为扰民，或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新闻网消息，昨天起至16日的24时，低慢小的航空器禁飞，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禁止一切单位、个人利用飞行高度1000米以下、时速小于2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小于2平方米的航空器进行飞行活动。同时，北京地区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灯。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鼓槌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下一时段再见。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李玟。提到李玟呢，我们第一想法就是发现她非常的国际化，可能这跟她从小在国外长大有关吧。一起来听到李玟带来《倒数开始》。 就开始，你给你暗示，再犹豫快乐就会截止。在这繁忙的都市，爱稍纵即逝，难道你也放弃爱我的权利？难道爱只是一个抽象名词？小心翼翼，就爱了一个深呼吸。Tell me, 是不必三心两意，说的像个要分离的，是真要开始， 再不急就太迟。你给你暗示，再犹豫快乐就会截止。 双眼时，我知道你在想的心事，再克制你的爱就会消失。 Yeah.

款款的音乐如流水萦绕在我们的耳边，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有一份喜悦，有一份感动，在心中油然而生呢？而一直以来，就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喜欢音乐的，无论欢乐或者悲伤的时候，好像都喜欢关掉灯，挂上耳塞，让自己完全投入到音乐的世界里。继续听到杨宗纬带来《忘了我》。 就到这里，我们不再有理由。一阵风泛起回忆汹涌，深呼吸，不能让痛处泄露，想大方微笑，假装很洒脱，忍不住颤抖。追究是什么错，那么错，不堪回首。就让你临别前挥一挥手，想送给我最完美告别的错，我这是观众。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窝，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无眠无休，无忧无忧。忘了我多难过，多不能接受，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忘了我，忘了我们的路，当你想起我，我已不是我。 Oh, 先红了眼睛，失恋在这城市里打出狠心，天使有一天誓约从来没降临，让我们保持微笑，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3号星期五，农历2月初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廊坊晴，12度到-1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12度到-2度，近邻天津多云，11度到-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吃素的话，要怎样吃才能够更健康呢？来说一下，比如说食物的种类一定要多样化，口味清淡，少油盐，这个呢所有的人都是应该注意的，少油盐。再有就是多吃豆类、坚果、种子都是不可少的，深色的蔬菜营养高，菇藻啊、紫菜啊也应该是多吃一些的，还有多吃水果，多吃粗粮。再有就是每天都要运动，而且要适度的晒太阳。如果你正在吃素的话，这些能够做到吗？其实不管是吃素还是什么都吃，运动和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别忘了记得涂上防晒霜，太阳太烈的时候还是躲起来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还是一点一点记忆零起，哦，甜蜜一点一点慢慢慢一把，还是难以一步一步累积。 一起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个歌手呢叫做胡夏，看起来非常的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潜力无穷，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干净纯粹，声音清澈动听，充满了灵气，唱功扎实过人，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能够把词唱到曲里面去，而且是那种拔都拔不出来的感觉。胡夏带来离家以后。 曾经我想快快长大，盼望离家去闯荡，想想天涯是什么模样，一个能任我歌唱任我笑的地方。也许我并不如自己以为的坚强，离开家以后才懂得爸妈的话。这世界有黑暗也会有光亮，明白了就会真正长大，就算受了伤也能笑容带着泪，选一首歌为自己唱，我的心也会有迷惘，承认了就不必再假装，最初的梦想我会一直带着它，不怕谁会来笑我傻。 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

秀文在华语乐坛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10年代的初期香港很成功的女歌手，是华语地区90年代至今的跨世纪天后级歌手。郑秀文以百变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被誉为香港乐坛影坛天后，有着百变天后、梅艳芳接班人、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等等的称号。为你送上郑秀文带来《不能承受的感动》。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我们拥抱过东京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学得懂，不够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很看你这样子，感情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哭泣。 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单个听从，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在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

相算，同时在撑，即使不见岸也一去不返，一起坐船狂潮共玩，蛙掌的快慢合拍不到会散， 大家一世有几万，知己的小船其实泊位有限，若知道找到你都办，将返走之时别太小心眼， 一起跳船为时未晚，假使不快乐你总有得拣，一起撑船如何习惯， 请嘴心上阵爱自的手与眼，大家一世有几万，自己的小船其实客位有限，若知道找到你伙伴，好应该不是赠你心上眼， 我人 你想散 平衡未 惯， 相处的美好这真太简单， 少一个人 怕解散， 谁来互衬 越盼越痛， 想一起启航再召唤大创办， 和错觉在眼前仿佛的冲突，多么温暖的结束，我以为你会挽留，那我的拥抱抱不住你的哭，谁会相信我要比你更加无助，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当城市野火将人坠落，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感情却在那次中失控，当街边的车催你放手，那个等在厕所里面的人已不是我，

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着眉，叫我胆小无畏，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哎、奇怪的直觉，错误的误会，对你爱、哎哎哎、我有点胆怯。 虽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歌手到演员、艺人到商人的多重身份的转换，但是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不断推出新作。哲式唱法保留原有精髓的同时，也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一起来听到张信哲带来《牧羊人》。 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悲伤的在歌唱，睡在那不远的另一座山岗，跟着他轻轻的在哼唱。山顶上有一个孤独的牧羊人，他总是轻轻的在歌唱，睡在那半山上静静的仰望，仰望着他悲伤的脸庞。嘿耶哦，他在唱心爱的姑娘。嘿耶哦，他何时才能够回到他身旁，只是他一直都没有他发现，他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只要他一回头就能发现，直到他所有思念。我总是看着那片天边，一眨眼我沿着他的视线，只看见枫叶闪念，也遮不住蓝天，阳光总会出现。孤独的牧羊人

一套做一套，我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oh, 给的多给的少对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有时低有时高，感觉像太空慢跑，我需要你做牢。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 任贤齐既是演员、歌手，又是老板，在圈中有亚洲天王、绝世好男人、歌侠等等的美誉，是大中华地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男歌手和影视演员之一，是20世纪9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华人歌手之一。他超高的人气、优秀的品行、阳光健康的形象，和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孟庭苇并称为20世纪90年代最卖座的五大歌手。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不再让你孤单》。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尽管有天我们都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 藏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 对你说我爱你。 想要说， 他们说，他们看，我都。

三个爱恨离别，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命，是你完美生命。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释放自己， 那些在岁月里记起或忘记的故事，那些在流年里难分真假的心情，在生命里浅吟低唱着。音乐有这样的魔力，让过往一点一点吞噬你的心。过往也是一件魅力非凡的东西，一点一丝的侵蚀你的情绪。继续来听歌，许茹芸带来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我绝对不说我爱你，话说太过没意义，情已满意，怎会没有痕迹？我不愿是你眼中的一颗沙粒。 间的未来，我竟然不在意。 半夜我睡不着，孤独地看着海，敬畏呼吸怎样，星光依然闪烁，风静静陪着我诉说你的模样。谁管一切是否海枯石烂， I don't know， 只想让夜带走我的轻伤。梦一场，我幻想能有座停泊的岸，没牵绊，在寂寞荆棘的路上，我幻想有道温暖的晨光，照亮我自由自在无忧飞翔。我幻想化成云不停飘散，迎着风变成雨落在你心上。我在想随波逐流变成星空，细细看遥远的无常的世界，从亮到黑。睡不着，孤独地看着海，敬畏呼吸怎样，星光依然闪烁，风静静陪着我诉说你的模样。谁管一切是否海枯石烂， I don't know，能有座停泊的岸，没牵绊，在寂寞荆棘的路上，我幻想有道温暖的晨光，照亮我自由自在无忧飞翔。我幻想化成云不停飘散，迎着风变成雨落在你心上。我在想随波逐流变成星空，细细看遥远的无常的世界，从亮到黑，细细看遥远的无常的世界，从亮到黑。 有着你